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Hello， 大家好，我叫三巡。最近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因为地方差异。我前一阵因为私事去了一趟东北沈阳，然后火车到沈阳之后是12点多，就挺饿的了，就去吃饭。我按照平时在北京或者是在我家乡南方点菜的量，点了2个菜，但是菜上来之后，我整个人都惊呆了，因为实在是太打份儿了。然后我一直到吃饱吃撑，那个菜还是剩很多。然后结账的时候就很不好意思，因为浪费了食物，然后那个老板的眼神里也有点责怪，好像在责怪我啊，怎么点这么多吃不完。然后因为我是一个人去的嘛，然后也没有办法和同伴一起吃，所以之后的几天我都很害怕在东北吃饭，然后就只能吃肯德基。然后一直到离开东北，我也没怎么去好好享受一下沈阳的美食。 东北人，东北人， 我心中有个梦，想成为一个大英雄，做好事多轻松，来无影去无踪， 桃树上红浓浓，请财神神通，想联姻都鞠个躬，阖家团圆乐融融。 热乎乎的人儿，贴心我的事儿，骨子里边全都是东北味儿。一肚子的词儿，唠嗑很多人儿，不是东北那是哪的人儿？ 南来的，北往的，从东向西旅游的。都是东北的， 我是在2016年春天见到了那些失散多年的战友的。一代人的芳华已逝，就让银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 青春不是年华，是无边的憧憬，是恢宏的想象，是炙热的感情， 加个快点， 是美丽的象征， 是无穷的希望，是力量的绽放，是勇气的勋章。12月29日，北京青年广播邀请你参加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共迎2018，共享青春芳华。青春不是年华，是无边的憧憬，是恢宏的想象，是炙热的感情，是美丽的象征，是无穷的希望，是力量的绽放，是勇气的勋章。12月29日，北京青年广播邀请你参加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共迎2018，共享青春芳华。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天生好嗓，魅力开唱，欢迎各位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收听正在为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之》 啊，《挑战新歌声之》 魔方秀， 魔方秀 K 歌同学会。我以为你要先 Q 一下我跟另外一位嘉宾的发型。 发型， 大家好，我是小鱼， 他是小芳， 我是报幕员小王同志， 好像那个造型、啊。 不，你是女高音，独唱女高音， 你是报幕员， 我是报幕员小王同志。是，今天啊，一开始在我们节目之前呢，大家也听到了我们982芳华正茂迎新同学会的宣传了。那在这个周五，也就是12月29号下午5点，我们将有特别直播。今天我跟思农为什么会打扮成这个样子呢？就是我们两个去拍了我们芳华正茂的宣传照、 啊、 也是 这么早就要爆料吗？ 要顺播一波宣传出去哈、啊、马上到年底了，我们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福利，这里面有免费的 K 歌券，还有免费的照相券，以及面额给力的大红包，总之福利多多。具体怎么领取呢？ 大家可以关注12月29号下午5点的特别直播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同时从今天起，大家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下方菜单栏点击我要投票，将你最喜欢的982主持人送上年终最受欢迎同学的宝座。 是的，希望大家赶快参与进来哈。 旁边一位要介绍了。 对，一开始要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 对， 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之魔方秀 K 歌同学会的，昨天做客的哈是来自今晚有戏的主持人郑磊和王哥。那今天我们掌声欢迎982活力榜的主持人思农、月月。 欢迎二位。 大家好， 我没有辫子， 只能这样。 对，小辫子都不停哈。其实呢，昨天两位来了之后呢，也是现场唱歌，而且我们本来是准备了很多的歌曲，包括私房歌曲，后来发现真的不能四个主持人放在一起，太吵了。 哎，其实我们两个算是新歌声的报幕员，算不算？每次在节目最后都要报你们的名字。 对，下面的一个节目是挑战新歌声。 就我们就是开头一个节目，前一个节目跟结尾一个节目，其实是有很深厚感情的。 是， 因为每次来了之后都会互相交接，所以有一段时间的时候，每一个活力榜的朋友看到我就说，怎么又是你，怎么还是你， 标兵 了，又怎么老是你。 How old are you？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呈现到我们的讨论的部分，还有演绎的部分哈。其实我们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个个都非常的厉害，能写能唱，能 battle。 能拜托，今天有 freestyle 吗？两位有准备好吗？ 有， 直接有就有都没有， 气势要搞起来。 好了，一开始还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各位打开手机当中的唱吧 APP， 点击右下角的发现，就可以在直播专区当中找到永远在热门上的活力982了。今天是 K 歌同学会的下集，希望大家持续锁定。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实时同步收看。 问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二位在放松的时候会去 KTV 吗？ 会啊， 会。 是经常会去，还是比如说有些啊，你来啊，王月月，你来、啊。 年轻的时候至少经常会去， 光环嘛。 你想让我们准哥一口老血， 准哥是不是都不知道 KTV 的存在了？ 我是八零年的，我那时候 准哥那个叫卡拉 OK， 对卡拉、哦。我那时候八零年在白应该叫动物园的那个 白云歌舞厅， 动物园的那个钱柜还有，现在已经没有了。 啊、哦， 我们 那个 时候 那个年代就有钱柜了， 没有钱柜，现在没有钱柜了吧？ 你们别把你们酒吧二黑搭档的这个酒吧二活力榜黑搭档的传统带到我们新歌手来， 我们 都是很相爱相亲的，我一直都很尊敬， 我们是相爱相杀的， 是吗？ 其实，在那个 尊老爱幼的， 在那个 KTV 的这个，比如说排序当中，或者是座次当中，有很多的这个角色，比如说有点歌的麦霸，有一直在那边非常低调听别人唱歌的评审员，你们属于哪一类？月月属于哪一类？ 我是什么？No, 我觉得月月是属于那种 开过， 我觉得月月是属于那种他唱的非常好听的那种麦霸、 哦、啊！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待会儿不敢 唱 了，待会儿不敢唱歌了。 真的觉得月月唱歌很好听。 哇！ 那思农呢？思农呢？ 是唱的很不好听的那种。 肯定要唱。 我觉得思农是那种很鬼马的那种风格，因为他唱歌就是喜欢点一些那种特别 开心的马六之类的歌。 哎，我们两个可以唱到一起，什么人间精品起来嗨啊！ 对对，就是 套马的汉子啊！ 对，就各种特别惊奇的，就是骨骼惊奇 活跃 的歌手。对，特别活跃。所以 你知道，通常像月月这种吧，唱高难度歌曲的歌，通常都比较深情。 哦、 所以他唱的时间长了以后呢，场子会冷下来。这时候就需要我跟思农这样骨骼新奇的人。 那这首恋爱 NG 等等的歌曲，对， 是的 ，NG 都到不了我们这个节奏、 哦。一般是到什么感觉的？你们 就是套马杆呐、 啊， 或者好汉歌什么之类的，就这种会比较适合。 唱的好听不好听没关系，只要把 节奏嗨起来， 或者是狮子座啊之类的。七月份。的尾巴， 还有什么 问 题吗？曾轶可。 你看移动的点唱机号称中华小曲库， 赞， 主持挑战新歌声。但是通常我们节目当中会比较欢脱一些哈、 嗯、 但是在酒吧活力榜当中，大家是非常认真的在帮大家盘点各种各样热门的榜单。 谢谢你们。 对，而且通常也会有一些包括音乐方面的榜单、嗯、比如说像思农做节目的时候经常就是盘点音乐方面的榜单。 对， 那偶尔也会请来一些乐队啊歌手啊，那当然他们就会去表演区，但你们两个其实这完全是没有尝试过我们表演区的。 没 有来过吗？这个区域有 没 有？ 没有， 第一次吗？ 每天都是擦肩而过， 难免会紧张了啊。难免会紧张， 真的吗？ 你们两位谁先来亮个相？ 石头剪刀布吗？还是好姐妹先假装塑料姐妹花的谦让一下？ 就知道谁来，先来。 一般是唱的难听的先来，还是唱的好听的先来？ 哎，这好难说呀！ 我们两个都在底下，在腿在抖，你就发抖。 但是按照这个直播间的这个单子的顺序，应该是思农。 是，那我们就请、 哦、那好，那我先来吧。 因为思农刚刚也给自己定化了，说唱的难听的先来。 好，那我就先来吧。 谷歌新奇一首歌，但这首歌也非常的考验唱功啊。 真的吗？ 是的。 来，有请思农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带来自己的演唱。 我只想唱歌。把我唱给你听， 我唱给你听，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我们的思农一直在直播间的区域呢，一是主持人的位置，现在到了嘉宾的部分啊。 是，那今天带来的这首歌曲呢非常考验唱功啊，因为他伴奏的声音很弱，非常的单一。 对， 这首歌曲呢准哥自己挑战过， 有很多的版本啊。 对，就是难度是很大的，一般像你们这种专业学音乐的，当然了思农也是专业学音乐的，但是他今天上节目之前跟我们说了，他说他要证明一下学音乐的不是唱歌都好听。 对，没错，因为很多人都说哎你们学音乐的。 哎，思农，你要唱出音乐史的味道啊，西方音乐史啊，感觉出来、 那个、是吗？ 没有。哎，这首歌叫《我要你》，很好听的歌曲。 是，现在思农已经在我们的表演区 stand by 了，而且呢，大家可以听到他的麦克风是带了一点点的混响的。正式进入到电台 KTV 的环境当中，也请我们的导播老师把我们的闪灯打开，营造一种氛围。《我要你》来自酒吧二活力榜的主持人王思农，掌声欢迎。 你的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都怪这月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 声鼓励鼓励， 谢谢 思农，谢谢思农， 回到我们的访谈区。确实啊，因为这首歌曲没有前奏，所以说一开始进的时候其实还挺难的。 对， 当然一开始的时候确实啊不服音乐学的重，没有找到调。但确实到后来的时候，我跟准哥有一起加入进去，我觉得一起跟着唱还挺开心的。 就这歌啊，写的就是既简单又深刻啊，就是每一句旋律都一点都不多。 我觉得真的新歌声特别需要你们这样的主持人，能把我们给带回来。 有些歌是这样的，就是它有些旋律非常的精彩，到了第五句的时候，哎，有些下沉的味道。这个歌非常的平均。所以说一首好的作品哈， 嗯，没错， 谢谢思农，谢谢。 哎呀，终于舒了一口气了，我们可以正常聊天了。 我今 天 还在抖， 哇，接下来就该月月了。 月月怎么样？你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 超级棒， 哇，特别棒，特别棒， 你是特别有底气， 是， 哎呀，特别有自信， 我更在抖了。 我觉得何洁的歌很难唱，是女高音的音色， 对，啊，而且何洁的声音很亮， 对。 好，我尝试一下，挑战新歌声嘛，挑战一下， 挑战自己，没关系，放松一点。月月号称中华小曲库的我，这首歌我也会唱。 希望是吗？ 是 何洁的希望啊。 是，那这首歌曲呢，由今天同样也是我们来做客挑战新歌声的982同学会的982活力榜的主持人王月要为大家带来一首。 月月 何洁的希望，哇，站在那个地方你可以回头看一眼你的闪灯，什么很有90年代 disco 的感觉。 要来一段了， 好多颜色啊， 整个去拜个舞好吗？你们那个年代的 385。 对， 好，下一首歌曲希望来自月月。我们让月月把麦再打开一下，然后我辛苦我们的导播老师再重新帮我们点一下这首歌。好的，继续。 请你别哭泣，就算我们要分离，别让眼泪沾湿回忆。 去，张开将单飞的翅膀，背负了力气和每个人梦想的心灵。现在我只想告诉你，我会一直爱着你，实现你的希望。疲倦的时候想着你，就擦亮我的梦想。 好听的那种麦霸， 好听，好听，好听啊！ 哎，你知道，就是月月绝对非常的适合在 KTV 演唱，因为你是一个高音很好听，而且再加上就是有这个混响的修饰以后哈，整个人会变得说啊，女神级别，给女生疯狂打 call。 我真的在颤抖， 真的很好听。现在在我们活力982的这个直播平台上，然后很多朋友给你发来了礼物，各种各样的礼物。 哇，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首秀，第一次在这里唱。 我没有听过这首歌之前。 哇， 我刚刚听到唱，觉得真的好听啊，好听。 哦，谢谢谢谢哦，好开心。 是啊，因为通常会因为一个人的翻唱，然后就把这首歌曲直接加到自己的播放列表。 哇， 对，在我们节目当中有个环节就叫做私藏歌单分享，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你没有听过这个歌，然后你听这个歌手唱完之后，你说哇，原来这个歌好好听，然后你听完演唱之后，我好想去听我们的节目回放。 你这个 MTV 的这个两个人非常的年轻，那个年代哈， 哎呀，罗志祥 轮廓分明， 罗志祥居然演过何洁的 MV， 是的，是的， 那个深深的卧蚕呐，现在还有啊， 这个、年代的 很羡慕是吗？ 他一出道的时候就有卧蚕， 都是芳华时段。 对对对，我刚刚觉得就是思农和月月的他们是两个风格的女生，忽然在这个声音里可以听得出来哈，我都希望你们继续去 K 歌哈，然后不要分开哈， 不会分开的。 电台 KTV 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给众多热爱音乐的普通人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我们的节目就把它直接打造成了一个 KTV 的形式，所以好多朋友一来到我们活力酒吧的这个直播间当中会说，哎，这是什么，看来我说哇好酷炫啊，居然把 KTV 搬到了电台直播间当中， 之前是无法想象这个移到电台直播间当中，确实谢谢啊， 现场自己感受了一下之后发现很好玩， 对啊， 是的，很惊险的一个感觉。 当然其实我觉得你们的节目也很好玩，说到酒吧活力榜，因为每期 我们要提前来准备，所以几乎你们的节目我在路上就来的时候会开车听一部分，到现场之后再看一部分。嗯，你们真的是在这一年当中盘点了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榜单， 而且他们节目每天都有很多条视频呢、啊。这个视频谁在做呢？ 都是自己在做呀， 辛苦辛苦、啊，很棒很棒。而且这一年在九八二活力榜的过程当中，二位有很多的体会，肯定是二舅最年轻的力量。嗯，这一年有很多的收获，肯定是哈。我们有好几个问题，嗯，这个其实默契度呢考验二位，其实也是好朋友，经常去一起 KTV 哈。嗯，第一个问题，印象最深刻的一期节目是不是同一期？ 那肯定不是，因为 我想两个女生不一起搭， 男女搭配。 对对对， 说说你们彼此的印象深刻的一期好。 你要吐槽一下，说最不好搭的一个搭档，他们俩肯定会说出同一个。 好，论论 乐乐哥刚走就躺枪，乐乐哥不要生气，因为我们觉得大家都特别好搭， 真的是他， 只不过 好吧，他跟我们 一来就 还是有年代感的，对吧？啊， 思彤有没有最深刻的一期印象？ 节目、 啊、对 哪一期？ 我说一个我印象最深刻的嘉宾吧。 哦，嘉宾。 因为之前我们有采访过一个乐团，叫做大主宰乐团，他们是一个，应该静宇也之前有看到过他们。 对， 他们是一个就是平均身高很高，然后长得也都很帅的一帮男孩子。嗯。然后其中有一个男孩，因为他知道我们是可视化的广播，他就在其他人所有人在说话的时候，在后面一直在加戏给自己，所以你可以扮演一下他们的那个，你可以扮演一下他们的那个主唱，你比如说你是 主唱， 然后你在说话。 Hello， 大家好呀！对我们乐队啊，对我们乐队呢特别棒。然后最近出了一个新的专辑，然后希望大家多多的喜欢。 你在干嘛？ 就在这样，你知道吗？ 思彤，我要把你这一段表演截成表情包。 不要这样，我要酒吧大家族当中。 他是刻意的还是自然的？ 他自然就这样，他在下面，我们在跟他对流程的时候，他就是一直是戴一个墨镜，然后就这样坐着。 哎呦，哎呦， 就自己酷酷的， 就 自己这样，宇宙第一帅， 传说中的戏精本精。 而且我们还采访过他们两期，每一期他都是这个样子。 那你提出他来，除了他这个 ID 比较鲜明之外，他有没有真的让你觉得印象深刻？除了这个戏精之外？ 印象深刻的， 比如说你排的哪一期榜单 节目吧，比如说我最喜欢的一个榜单应该是迪士尼原声音乐的。 哦， 对，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超级迪士尼控。 嗯，去过几个迪士尼乐园？去过吗？ 去过了三个迪士尼乐园， 东京的、 香港的、日本的、上海的。对， 哇哦， 对，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感情比较丰富，所以我没有办法去看太多悲剧的那种。然后迪士尼它所有的结尾都是那种 对， 都是 happy ending。 所以我就是特别喜欢迪士尼的电影，因为它不管你中间经历了多少曲折还有坎坷，你 最后王子都会和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没错，总是一个好的结局。 而且他们就不拍王子跟公主的婚后生活 因为婚后生活没有幸福的 能分人 非童话。 哎，思彤其实表达这部分就说明他内心非常的童真， 对， 非常童真， 永远是少女，是 人家还是个宝宝。 对， 月月的月月的部分呢，印象最深刻的。 月月这个我提要插一句，因为我每次来的时候，他跟大组总会排练各种各样，因为像思彤比较套路的，经常就是音乐榜单。 对， 像大组跟月月经常会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榜单。 对， 比如说有一期我真的是差点上不了节目，就因为他们节目就盘点说你有吃过什么奇怪的东西。 哦，对，那个 毛蛋， 世界最恶心榜单， 鲱鱼罐头。 对，那个是我做的，我记得我当时。做的时候印象深刻，就是 我们在外面 全球最恶心， 我们在外面准备，然后也没有办法不听，也没有办法不看，冷不丁一个视频，因为我们可视化就可怕在这里。 对， 就你不想看的话，一个图片一个视频就直接跳到你眼前来，可我确实看不了这种东西。 我想想，有奶酪火锅，有酸菜茄子。 不，这些太简单。 毛蛋呢？ 来， 然后 毛蛋还可以啊。 那个这个还是最基础的，还有很多。就是我推荐一部纪录片吧，就是 BBC 的《全球最恶心》。然后我的灵感来源于这个，因为有一次我跟别人聊天，然后他给我介绍到了这个纪录片，我说好啊，我去看呀。看完了之后，我就决定做一期相关的话题的活力榜单。 原来九八二活力榜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榜单。 对，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都有。说实话，我在做这期的时候，因为全部都我来想嘛，策划什么的，找视频，然后做完了以后，我好像那一两天之内胃口也不是特别 好，何苦这么为难自己？ 这个节目拼得很。 好像大佐一直说，我可以不做这个广告， 对， 不做 大佐 你来做。 我给他说的时候大佐是拒绝的。 主要你想哈，我们看的是视频，他们要把这些最恶心的东西全部剪辑到一起，每次只要看多少遍呢， 会 剪一秒， 还得链接，还得无缝那种感觉。 对，我们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话题，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比如说世界最无聊的盘点，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无聊的大赛啊，无聊的动作行为，各种各样的无聊， 很有趣的。 对，还有火锅，就全世界各种火锅，还有各种旅游景点，还有各种各样就是奇奇怪怪大家想不到的，我们可能想到了之后就把它变成一个灵感，做成一个话题。 刚刚四龙说印象深刻的是一位戏精，经常遇到各种动作，你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嘉宾？ 嘉宾，因为我们节目可能请嘉宾请的少一点，但是我想说一下大佐，就是我的搭档。 搭档 partner。 对，然后 大杨也算是戏精的附体。 对，我们两个慢慢的都变成了戏精本精。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除了戏精一面之外，我觉得他真的是很让人安心的一个就 是 搭档。 对，大 杨 非常靠谱的。 对对对，因为说实话有的时候就是自己的状态，包括彼此的状态可能都会不就是会有一些不稳定。 起伏嘛。 对，会有起伏，这也很正常，但是有的时候只要看见他在旁边就会很安心。 哇，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很 定心针。 就是慢慢的彼此之间形成默契之后， 大卓哈， 大卓 听到之后应该是很开心的，对不对？ 接收我的笔芯， 哎，不错不错。 对对对，因为我们两个搭档就会很多，一直都是我们两个，所以就还是很感谢他。 谢谢大卓。 对对对，就是让人就是有一颗定心丸在旁边的那种感觉。 啊，是因为九八二活力网的五位主创哈，就是大卓、月月、思农、赵爽，还有论 论， 刚刚走出直播间哈。 我就俩男的顶谁呢？ 对对对， 你们组真的有一个特质，觉得不得不拎出来 试一下。海拔是吗？ 嗯， 对，就身高都超高。 平均， 你们这里面最矮的是谁？ 最矮的 王姐，对不起了， 我们 他最矮已经很高，1.69米啊。 对，赵爽比我 女生啊，南方的女生啊。 对对对，她是广东的，然后但1.69米，其实也算高了。但是不好意思的就是我们两个 都是我1.77米，她1.78米，所以我们就是经常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五个人， 思农七七，月月七八，那大佐大佐应该 84、85、 87、87、87、87、 85、85。 对， 我的天 哪！之前还有两个男孩也是在这个节目组里面，有一个也是85、 哦， 然后另外一个男孩他是75左右。 我知道他为什么离开了， 因为受到原因 了。 爽姐你好坚强，坚持到了最后。 我们每次一起出去的时候，就是哎。俊杰在哪里？找不到，找不到，小弟精在哪？ 我现在终于了解到了，我每次上直播的时候，这个座位， 为什么 这个座位我都要调一调 啊？是 有一 点 上直播前都要往下压一点。 每次我上 去，是的，是的，是的，有一点 这样比较好。哎，这里是九八二活力吧？ 哎，我老觉得就在节目当中会说， 我再回来，我 说 太高， 回避说年龄的问题。 现在变成新歌 星，就年龄的问题，其实没有什么可回避。但是我觉得年轻人会收获特别多，因为他每一步成长都很有数，走过路都算数哈。那这么一年的时间，活力榜你们收获也很多，没女孩比较细腻，应该对不对？思农和月月的收获点应该也不太一样，是吗？好深刻的问题， 应该算是收获了很多吧。你先说，先说。 除了听众，除了关注， 说吧。 好， 对，因为我现在还是研究生在校，然后可能对，然后这个九八二活力榜，说实话是我就是最正式、非常正式的陪伴他成长 的第一个节目， 对，成长的正式的第一个节目。所以而且从一开始这个台的筹备，然后到这个录制，然后到开播，然后到现在一直走了一年多的时间，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想到这样的一段经历，对我来说都是特别珍贵的，而且对，而且说实话是非常难舍难分的。所以这个就是每每想到这个节目，对对对，然后 我们做黄了， 没有，就是之前说实话说啊，这一年可能就是只有一年的生命期的时候啊，确实还有一点点伤心， 是是是，会有感情在里面啊。 对对对，然后之前还跟大佐在上节目的时候会说，做一期少一期了，然后真的是这样，就是马上要到年底。底了嘛？可能越到最后越珍惜。 有一个广播人海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海洋 现场秀。 对，他说，如果还有下一期的话，他每次节目都会说这一期。我觉得一个节目的停止、开始、结束，它就是一个过程。 对 对， 你只要接受它就好了。对对对。 而且这次做我们九八二的这个魔方秀的 K 歌同学会哈，因为一个是我们前一个节目跟后一个节目，再一个也是因为这两档节目明年因为台内调整的关系，所以说没有办法再继续在下班路上陪伴大家了。也是 想借这样一个机会，因为可能你们在你们节目当中有日常的设置，不好做一个抒情、嗯、但是我们通常用歌声来表达感情，顺便说说心里话、 嗯、 对，所以月月真的是一个很容易动情的人，看着 有 所以没有所以当时就是说让我选歌的时候选那个希望，所以我就觉得 也是有 大家 寓意在， 对对对，大家都会给我就是给我的一个职业生涯的初期带来希望，并且就是一直都是支撑我们继续走下去的力量，所以真的很感谢这里， 谢谢月月，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尽我的能力吧，然后会一直陪伴走下去的，因为明年也还会有节目在做， 明年月月会出现在九八二的其他节目当中，月月的粉丝可以哎小心的打 后续关注， 对对对， 思农 Turn it on you。 嗯，哎呀，怎么说呢？其实真的还挺舍不得这个节目的，因为大家之后明年可能有各自不同的安排嘛，所以这个节目没有了。但是，可以说这个节目它让我体会到了，比如说，首先我 身高的优势， 讨厌。不让我煽情了是不是？ 你说 没有，就是其实我不是专业学播音主持毕业的，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说自己有一天能做主持人这个位置、嗯、然后是这个节目给了我一个平台，能够让我去体验主持人这个岗位，虽然在这个岗位上面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还差得很远，但是至少我在这个岗位上从最开始坐在直播间的台子上瑟瑟发抖，然后看每一个推子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嗯、然后到现在还可以的完整的把一期节目串下来，我真的觉得收获了挺多，而且 进步很多， 对，也慢慢的爱上了主持人这个岗位。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开心能够说在每周的时候做音乐的这个榜单、 yeah. 因为我特别想把我自己所有喜欢的歌分享给所有人听。 其实不要小看每一期的这个榜单的串联选歌的部分，要听大量的歌曲， 没错， 每个时段早晨中午下午傍晚晚上凌晨所有的串联都是跟心绪有关系的， 对， 是的， 因为思农本身也是我们九八二活力 music 的制作人， 是的， 所以他每 说我就想起了我的 music， 对，经常看到就是思农给他发消息的时候，他还在工作， 选歌选歌 的，很晚很晚的时候、啊、还在制作歌曲啊，制作读歌呀、啊、等等，对，很辛苦。 明年大家其实可以在我们的九八二能够听到 music 很多新鲜的改版， 啊、 然后应该是十个半小时，基本上就是你打。打开就能 覆盖全天， 听到，对、 嗯、对， 还是很开心的。 就其实思农这一年确实还蛮辛苦的，而且因为也承担了九八二很多，因为九八二我们是一个青年广播、 嗯， 我们招纳了很多的大学生的主持人，大家有很多新鲜的活力，但同时很多地方也是比较没有经验的。 嗯、 那思农也是等于说很义务的承担了我们音乐总监的这个部分， 不要这样。 所有节目当中，当然除了我的节目，因为我是一档音乐节目， 我每次跟金云姐说你自己搞定啊， 就是其他节目的这电乐。包装啊什么之类的，其实思农帮了很大的忙。 是的，是的，其实所有的感谢都在平常的交汇当中哈、啊 嗯。 其实作为一个节目呈现出来的时候，我们都期望把最精彩的部分呈现给听众和观众，这是一个电台最根本的立台之本，是不是？ 嗯。 啊，又到这个时间点，好尴尬呀，38分哦。 那我们特别其实也想要给两位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嗯、因为我们互相感谢，感谢过搭档，也梳理了自己这一年的得与失。那最后想对听众说些什么？这是 父母 对我们最重要的人。 嗯。嗯， 那 月月又泪湿双眼，哇，他好， 我怎么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对对，说到就是粉丝啊什么的，就是我觉得首先要感谢最忠实的粉丝是我的爸爸妈妈，因为说实话就是周末的时间，就是周末下午的时间哈，每期他们绝对，包括大佐的父母，我们都知道对方的名字叫什么， 对，是不是 还有大佐的老爷， 是不是大佐的 爸爸妈妈 的 老爷， 爸爸妈妈， 月月的爸爸妈妈在一个群里，然后大家同一发红包， 对，他们真的是最忠实的听众，然后每期都会发，然后每期都会留言，甚至我妈妈会私信我说、啊、你今天头发怎么不梳好，就各种各样，对，但是就是有的时候会就特别感动，因为有的时候因为工作原因很少见到他们，但是他们确实会特别准时的去收听去收看，所以这个是我最感谢的观众。然后与此同时还有很多比如说在微博会找到你的粉丝，然后或者是在我们的互动当中很积极留言的粉丝，都感谢大家，因为有你们才会特别的安心， 真诚的月月，谢谢 谢谢谢谢， 浓情化不开的思农。 其实我之前因为没有上过节目嘛、嗯、可能对于主持人跟听众这种感情 感受不到太多，但是直到有一天我的网易云音乐里面有一个人给我发来私信说我在酒吧活力榜听到了你的节目，然后看到了你的歌单，所以我过来找你了，说你的这个歌单真的非常的棒，然后他就关注了我，然后之后也有很多人找到我的网易云，就真的那一刻真的非常开心，非常的感动， 存在感、啊、 对 被肯定、 就是 啊、 对有一种存在感，而且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也能够分享给大家，所以就是虽然明年可能我们的节目没有了，但是还是能够希望跟各位可爱的听众基本上已经成为好朋友 了。 You're always online 就好了， 没错，我们要常联系、 是的， 其他的形式继续在电波的这一头，在我们的视频平台的另外一头陪伴着各位、那也非常感谢今天思农和月月做客我们的魔方秀 K 歌同学会，今天时间的关系，今晚游戏的主持人已经在外面等候我们了。Hello, 好哥，什么时候来唱个歌啊？ 浩哥忙着联系业务呢啊！ 好了，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今晚有戏，王哥要再来唱一首吗？ 来吧，明天再见， 拜 拜。 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业。